Long awaited darkness falls, casting shadows on the walls. In the twilight hour I am alone, sitting near the fireplace, dying embers warm my face. In this peaceful solitude, all the outside world subdued,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me again in the gloom. Angel passing through my room, half awake and half in dreams, seeing long forgotten scenes. So the present runs into entwined, playing games within my mind, like the embers as they die. Love was one prolonged goodbye, and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Passing through my room. I close my eyes and my twilight images go by. 欢迎来到遇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是9月30号，酒店终于好像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来欣赏一些特别适合凉凉的天气听的音乐，这是女中音范欧塔演唱的《天使穿过房间》。就像天使穿过房间一样， 秋天最适合旅行，但如果没有办法旅行，就听音乐吧。音乐总是带我们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来听配乐家 Gabriel Yahe 所写的《意大利》。如果我得要离开你，得选个季节的话，你觉得哪个季节比较好呢？我来听这首歌，叫做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这是南中英特菲尔的演唱。 Hey, buds below, up is where to grow, up with which below can't compare with. Hurry, it's lovely up here. Life down a hole takes an awful toll. What with not a soul there to share with. Hurry, it's lovely up here. Wake up, bestir yourself. It's time that you disinter yourself. You've got a spot to fill, a pot to fill.And what a gift package of shower, sun, and love. You'll be met above everywhere with fondled and sniffed by millions who drift by. Life here is rosy if you're a posy. Hurry.Rhododendron, courage, little friend. Everything will end, rhododendron. Hurry, it's lovely up here. Climb up, geranium. It can't be fun, subterranean. On the exterior, it's cheerier.R-S-E-P-P on ease, pollinate the breeze, make the queen of bees hot as brandy. Push up, Basalia, don't be a failure. Come up and see the hoot we're giving. Come up and see the grounds for living. Come pokeYour head out, open up and spread out. Hurry, it's lovely here. 你自己选个季节吧。 It wouldn't be in summer, seeing you in summer, I never would go. Your hair streaked with sunlight, your lips red as flame, your face with a luster that puts gold to shame. But if I'd ever leave you, it couldn't be in autumn. How I'd leave in autumn, I never would know. I've seen how you sparkle when fall nips the earth. I know you in autumn. And I must be there. And could I leave you running merrily through the snow? Or on a wintry evening when you catch the fire's glow?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how could it be in springtime, knowing how in spring I'm bewitched by you so? Oh, not in springtime, summer, winter, fall. No, never could I leave you. 是特菲尔演唱的 If Ever I Would Leave You。 接下来听爵士钢琴大师 Oscar Peterson Is Exactly You。 刚听到是 Oscar Peterson 的这首 Exactly You， 这是黑胶的复刻版。再来一首吧， All the Things You Are。夏天进入秋天，在台湾有好几周美妙的天气，会特别让人想听些好音乐。刚才听到是 Oscar Peterson 的 All the Things You Are， 来继续来听这首歌，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Until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Blues。Do you love the love you had to lose?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You don't know how lips hurt until you've kissed and had to pay the cost.Until you flip your heart and found you lost,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You know how a lost heart feels. The very thought of reminiscing.How those lips that taste love that cannot live but never dies. Until your greedy dawn with sleepless eyes,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我们听这首歌叫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跟之前一开场时候听到 Gabriel Yahe 这位配乐家写的意大利这两个作品都感觉充满爱意，在意大利美丽的阳光下，但事实上都是选自一部有点暗黑的电影，是1999年的天才雷普利的电影原声带。凡事都有两面。时间下午3:20，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再继续来欣赏一些法国电影的音乐，这是选自电影《秋水伊人》。 这是选自法国电影《秋水伊人》当中一段插曲，不过这个编曲跟演奏是来自日本作曲家久石让，他指挥新日本爱乐的演出，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听起来好像是巴黎的美景中融进了一点宫崎骏的动画的想象。来听同样是久石让改编指挥，这首作品叫做《白色恋人》。 Thank you. 们刚才听到，这是电影《白色恋人》当中的插曲，这是由日本作曲家久石让重新改编并且指挥新日本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节目一开始就说要放一些适合秋天的凉凉天气听的音乐，那么绝对不能错过这首，这是 Autumn Leaves。 现在听到的是 Autumn Leaves， 这里是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好，我们要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的来宾已经坐在我旁边了，很多人也许很期待，他是钟世芳，为我们带来他今年策展的当代叙事影展一些精彩作品，马上回来。 Thank you. together and feel alright. Hear the children crying. One love. Hear the children crying. One heart. Saying, give thanks and praise to the Lord, and I will feel alright. Saying, let's get together and feel alright. Whoa, whoa, whoa, whoa. Let them help us all this. Dirty remarks. There is one question I'd really love to ask. Is there a place for the hopeless sinners who has hurt all mankind? Just a savior's own belief. One love. Get together and feel alright. One more thing. Let's get together to fight this holy Armageddon. One love. So when the man comes, there will be no doom. One soul. Have pity on those whose chances grow thin. There ain't no hiding place from the Father of creation. 我们先听到音乐是 Bob Marley 的这首歌叫 One Love， 这种音乐的风格就是 Reggae， 就是影响全世界的一种牙买加的音乐风格。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之前也在爱乐有一个世界音乐节目，然后也做非常多的音乐推广和制作的钟世芳。 Hello， 你好。 嗨，光夏，大家好。 有的时候一年一度，因为你们每年秋天就会举办很多很棒的活动，像固定的就是流浪之歌，对，然后今年的这个叙事影展其实已经是第四届了。 对对，第四届，就是那个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那我是担任策展的工作。 我看到节目手册觉得好精彩，为什么一开始放 Reggae？ 就是里面有一部影片要放映，就是有点像是 Reggae 的解谜之作一样。 对对，那因为其实我想喜欢听 Reggae 的朋友，或是不听 Reggae 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他的故乡来自牙买加。然后我们当然知道，这个 Reggae 虽然来自牙买加，可是他对于世界全世界的音乐文化或是某一种态度、某一种精神有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60年到70年代的青年受到 Reggae 音乐的影响。但是比较少人谈论的是，这样的音乐的背后的推手其实是牙买加的华人，特别是客家人。 真的完全想象不到，就是看到你们的这个要即将上映的这个电影的介绍，才知道就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应该算中叶之前，有一批华人移民到牙买加去。 对对，那其实移民其实可以最早追溯到1845年，就是苦力，就是在这个就是这种解放黑奴的思想开始以后，所以需要契约工，所以有大批的，当时有很多是中国南方，特别是现在的东莞跟深圳这一带的客家人，就他们是辗转过去，有的经过古巴，可能就停在古巴，然后经过古巴以后，或是经过古巴以后到牙买加，都是在那个就是制糖业，就是或是种糖，就是这个糖业的园区里面做苦力。 就等于是他们在那边落地生根。那怎么样会让这些华人他们有机会跟 Reggae 音乐接轨？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然后也是我们这次想要透过放映这部片子，以及邀请一些很重要的雷鬼的制作人，他们有两个身份，一个当然就是这种雷鬼文化身份是比较属于非裔的牙买加人身份，另一个身份就是客家人的身份，他们重叠这样的身份。 身份，我们请了很重要的制作人，希望听他们现身说法，怎么样在这两个身份当中移动，或是如何进入，或是我们很难想象，因为大部分的华人移民社会都比较封闭，很少跟在地的文化做融合，就是我们如果看华人的移民史来说，然后大部分的传统行业就是从苦力，最早就是苦力卖猪仔，然后之后有杂货店、餐馆、洗衣店，很少听到就是进入到一个音乐工业，然后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那所以牙买加的这一页音乐史是我们想要探索的，虽然知道的东西还是很少。那我们透过一部纪录片叫Randy Story， 我们翻译成兰迪传奇。然后这个兰迪现在是兰迪他从一个很小的唱片行，在牙买加金斯顿的一个小唱片行，一直发展到纽约现在还在的 VP 唱片，是雷鬼音乐最大的一个唱片王国之一。那对对对，那就是他是一个第二代的牙买加华裔。 所以你可以透露我们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他怎么样可以从一个移民然后成为一个我们音乐的中间的一个发生点。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我从照片里面看，就是说一般华人家庭不太鼓励孩子跟在地的就当地人，就是我自己拍过印度的纪录片，所以我知道其实华人会对于肤色比较黑的族群其实是很歧视，然后也不希望小孩跟他们在一起玩。可是我看了很多就是从 Randy 这个家族的例子，或其他的华人参与在整个雷鬼音乐工业里面的这些家庭照片，你会发现他们会跟非裔的人玩音乐，一起在一起玩音乐交朋友。但是不是全部，因为我们也看过其他的纪录片是隔离的，就是两个社会其实是隔离的，或是有一些很复杂的爱恨的关系。那但是确实有一群人，就是像 Randy 这样子，他一开始啊，他就是从他的工作室去那个修理那个这个叫点唱机 jukeboxes， 那时候还是 jukeboxes， 然后那时候换那个45转的小唱片，他的工作就是修理跟换唱片。那很多东西被淘汰下来，他就觉得很可惜，这些东西就丢掉。那他就想，他不如把它买下来，他就收藏了上千张的这些唱片在仓库里面。那后来他的朋友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卖这些唱片？他就是从卖这些从那个点唱机回收的唱碟开始开一个很小的唱片行，然后慢慢也正好碰到的整个牙买加音乐工业的兴起，大概60年代到70年代，所以他就开始建了 studio，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 17 Parade 这个 studio。那这个 studio 里面当然做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像 Augustus Pablo， 然后也在这个 studio 开始有 dub 这个概念出来。对对对，所以其实后来在进入到这样历史的一个研读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华人不是只是卖唱片，他们也影响了制作，他们也担任制作人，他们也是音乐家，也是制作人，而且是决定某一种时代的美学的人，所以他那个参与是蛮深的。 就很难想象，就是我们一般都觉得华人是没什么节奏感。 对对，而且 reggae 的节奏还蛮难掌握的。对对，我也觉得。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照片，然后以及70年代有一波移民，就是牙买加的移民移到就是中产阶级，因为当时社会主义的政党兴起，那这时候就是阶级要重整，所以比较有钱的中产阶级的白人或是华人都纷纷出走。那可是你看到这些人到了加拿大，到了美国，或是到了英国，这一些华人他还是保持着某一种非裔的身份，而且是音乐上、文化上，他会有这个身份，我觉得蛮棒的这样子。 真的，不论走到哪里，那个非洲血裔还竟然灵魂还是留在身体里。 对，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混血蛮好的，就是可以把华人都没有节奏感给。 对，没错。对啊，这部电影，就是也是在你们这次的当代叙事影展当中，要上演的。你们在10月5号要。做这个开幕的。 对对，我们以这部片做开幕片。那这个电影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电影，但是在台湾没有，因为没有人讨论过，也没有人 真的放映过，所以我们想要从这部电影对照另外一部电影一起做开幕片。另外一部片叫《糖铺》，就是 Chini Shop， 就是那就是典型的我们比较常见的华人移民社会，就是华人开杂货传统杂货店。那对照这两个不一样的背景，就是职业的背景以及他跟在地社群的关系。 而这次的除了这个首映这部想象中就会非常精彩的电影叫《蓝迪传奇》之外，你们说你也请到了很厉害的音乐家，从那个加拿大请来的亚美家华裔家庭的， 对对，我们请了两位除了刚刚说《糖铺》的导演，那他会来特别来参与，因为我们播放了他三部精选了他三部关于牙买加华人移民史的纪录片之外，我们还有两位非常精彩的人，一位是这次我们邀请他来为这个开幕片我们放完开幕片以后做演出，因为它有传承的意义。它就是家庭是从70年代这一波移民潮然后移到了加拿大，那他是在加拿大出生，可是他整个认同，他的脸是华人的脸，他整个，那他就是留着像鲍玛丽的头发 辫子头， 然后但他整个，然后他们兄弟说起话来就是牙买加的口音，然后就是用就是牙买加裔的这一种说话的方式，然后他们觉得那个就是他们真实的一种身份，然后那他们都全家人三个兄弟都做音乐，曾经组一个乐团叫 Chinatown， 那 Chinatown 做的是雷鬼音乐，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这次请到他现在的这个艺名叫做 Golden Child， 那本名是Stephen Lee。 对， 所以在11月5号的一演之后就会有一个现场的演出， 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看到整个客家人的移民史的一个不同的怎么说，一个不同的轨迹，因为我们一般在讨论移民史的时候比较少这样去看，那么就从原乡然后到客乡就是这样子，可是其实如果你用音乐去追踪他们还有在下一个阶段的移民故事。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在开幕的时候我们当然特别介绍，也是就是刚刚说蓝迪传奇的这部片的制作人跟导演之一，就是 Clive Chin。 那我想对于雷鬼乐史熟悉的朋友大概对他不会陌生，他是第三代的牙买加华人，那也是 Randy 的儿子。如果听到知道就是对雷鬼很着迷的人，大家就会知道 他 这个是 对， 就是那很多人讨论是从谁开始的，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Clive 他开始了这样的一个 dub 的音乐的起始，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 Java 的这个 Java dub， 就是他是制作人， 就他是超大咖的。如果你有在听雷鬼的话就知道、就是、 对对对，我们的跟一些朋友提起来的时候，大家听雷鬼的朋友会很非常的兴奋。那可能你听过像什么 Orchestras Pablo 这些经典的唱片，就是那个塑胶口风琴的这一张专辑，这些制作人都是后面都是华人。对， 好，我们就来听听看，就是这次会来台湾的黄金小子，生长在牙买加，然后移居到加拿大的新世代的雷鬼音乐人，他这首作品叫做 Rise Up。Someone should start and come down through the years. If you listen with your heart and not your ears, you realize there's no need to fear. Cause we're all soldiers, nobody never told us. But the end of time is about to unfold us. I met myself on the mountain top, close my eyes for a second, as my foot gains a rock. Since that day, try to find me again. So I took a deep break, home to 10. Opened up and it was clear as day. The most I listen my way. So I'm back now, stronger than before. Every step that I make is sick. to Timbuktu on a road that is traveled by Ethiopia. What a beauty me eyesight behold, something so old seems so new, like the stars in the sky so bright, sunshine by day and the moon by nigh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explained, but it seems like those doggone people are the price. It's a serious time that we're living in, still the beginning. Whether snakes in the grass or snakes in the tree, the serpent has uttered a word unto me. Seek and ye shall find, what you have to learn for read between lines. All the search you will search, the answer go miss if you no open up the door to your mind. And rise up, everybody, rise up. Time to be happy and rise up. Rise up, everybody, rise up. 今天音乐是来自 Golden Child， 叫做黄金小子，他是牙买加的客籍雷鬼音乐人，这首歌真的就是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喜欢做音乐的方式，可能就在家用一个电脑，然后那个节奏的话自己就整个歌词啊什么，然后就一体成型。然后他这次也会在10月5号的这场电影首映之后会演出， 对，对，做一段演出，然后我们也会放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记录，很短的记录短片，就是关于他们家族的一个移民的背景故事这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喜欢 Reggae 音乐的话，或者是对音乐中的那种混血很好奇，其实音乐最珍贵的就是血统越复杂其实越精彩。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那当天演出完，因为我们也觉得他们都来了，因为 Clive 也来了，然后有这个整个你可以看到雷鬼的那个迁徙在继续移动当中，就是像 Golden Child 也来，那我们也知道台湾像 Alan DJ Alan Blow， 他也长期在做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雷鬼的重要的评论者，所以我们就组了一个，我们想还有他，因为江明月导演就是 Jeanette Cohn， 他拍了三部关于牙买加移民的故事，他自己是也是9岁就移民到加拿大的牙买加人，然后他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制作人叫 Leslie Cohn， 就是曾Bob Marley 的专辑，他有 做过 Bob Marley 的专辑，他是他的亲，就是家族亲戚，对，孔是江，姓江，对，那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弄一个，也不是研讨会，就是一个深夜讲堂，大家来谈雷鬼，就是因为一般在讲雷鬼的时候都会比较从像大的我们知道厂牌，从英国的或是西方的视角来看这个音乐的传播，所以我们觉得可以聊一下从这种复杂的身份跟文化认同，然后这些音乐人他们的第一手的口述资料，就有一个讲堂， 好难得耶！就是在放映电影之后有音乐，然后还有个讲座， 对的，一个我们叫深夜讲堂，因为他们来的时间很短，所以不能错过，所以我们弄了一个雷鬼外传的深夜讲堂，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如果你对雷鬼有兴趣的话，会我们邀了也有包括台湾的音乐人 David Chen， 然后大家一起做，一起聊。雷鬼 好期待哦。这部电影呢即将在这次的当代叙事影展当中上映，然后其实你们这次选了好多很精彩的影片，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导演， 是 不过在此之前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活动的地点就是在客家文化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然后它有一个文化中心，还有一个戏剧中心，那有展演的活动会在戏剧中心那一栋，然后平常放电影在文化中心，其实你走进去就看到了，没有那么大。 然后所以如果说对这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影片放映，然后有一些深夜讲堂，然后各种周边活动，我看你们这本手册哇，很值得收藏。 好，我们手册可以在一些就是一些咖啡可以拿到，当然还有影展的现场也可以拿到。如果

所以这部《最后的共产党》即将在10月12号晚上放映，然后导演也会来，导演就是你说的刚刚介绍这位 阿米 尔 穆 哈 马， 他也会来，所以也有一个音乐现场。会找来一位马来西亚的独立饶舌音乐家。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有就是放映跟音乐或表演现场的结合，算是变成当代叙事影展的一个传统或是一个特色。那我们这几年透过这些影像或是艺术家跟影像做一些即兴的演出，来介绍议题或是大家不熟悉的创作者。那今年我们从阿米莫哈马这边，当然我们讨论了很多马来西亚的历史或是政治的议题，所以我们也邀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饶舌歌者，叫阿米梅鲁达。梅鲁达的意思就是兔的意思，这是他当然不是本名啊，所以我的同事把它翻译成吐槽阿米， 翻译挺好。 对，他的歌词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翻译当中，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歌词用了非常多的隐喻。那但是他的基本上的一个政治的信仰跟态度，就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所以在这些整个他的歌词里面有非常多的就是讽刺，就是对于权力，那对于就是政党，对于马来西亚的现状，对媒体等等都有非常多的，他用了很多他的用字非常的紧密，然后每一句可能就包含了一个历史或一个典故，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读。 我们就来听这首叫做《丑陋的制服》，就来自翻译成吐槽阿米，他即将来台湾演出，就在10月12号这场最后共产党员的映后。 Cuma tengok terbalik refleksi yang pada meti satu entiti. Masa aku semua dapat kanan kiri. Batal ukur fizik, salah ukur logik. Gerak lengkap kaki jangan cuba berani henti. Jalan yang perasan iblis kawan setan. Nak masuk gelanggang buah perang. Mula angkat para angkat senapan. Angkat semua senjata untuk bala belantan. Baris-baris kepala waras diwaris. Pengutu permatang sebadan tiga ris. Mulut mengisap gula-gula pahit manis. Asyik perut mengikis lapu nipis. Khalifah gemuk bodoh lonlai. Tengah buka kejam mohon bagai tersepai. Anak-anak sama fikir rumpai. Lau dan saya belum pernah amat tercapai. Kumpul mayat terbujur tu kubur bandera. Tertampak gelas mela bungkuk si mondo. Osan merepak terjerah di satu raja setempat. Akan merata beralur. Yeah. Baju biru bersikir arahan isu bodoh kosong terus didenangkan. Sombong angkoh genang kicang kicoh. Kosong hormat lunak lencana pakai dironyo. Sama merepek cerita mesin versus dead. Sosial akhidir tak tentuk si lembek. Titik psikologi mari main api. Main kerja lagi siapa jantung cari satu. Belum nebari malas maju dengan najis jijik. Bila darah halalkan mula menitik. Tipis air mata agak kurang seringgit. Sembelih daging haram mari sembelih. Hantu cakap terbalik, hantu cakap merapi. Baku kata kita salah tidak akan dialih. Tiada yang perasan iblis kawan setan. Nak masuk gelanggang anak adan dan curang. Bagi cari dewa tu murengkan kayangan buatan. Orang yang sang rawan hati. Sang kakalah letup sang durjana. Mata neraka terbakar. Tangan jam-jam memusik gerakan. Ayin dan sumber kaos meleting. Jendak kawan makan racun bening. Hala peluru nyala hunus makan lem. Cepat agak kering sejadah terbaring gelabah terjunting merata sampai radio capi keramat entah baris terpenting tiup badi selamat kiamat bersaling yeah. Yeah, just- 首曲叫做《丑陋的制服》，是来自马来西亚独立饶舌乐人兔角阿米，他也即将来台湾演出，在这个最后共产党员这部电影的首映之后，我们已经听到牙买加的客家人，然后听到马来西亚的独立纪录片的导演的作品都会在这次影展当中呈现，然后你们的闭幕的影展作品也很精彩，是来到印度，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导演。 好，闭幕片其实是向一位印度导演致敬，那其实也是向这个时代里面能站起来反抗强权的一些创作者致敬，他叫 Mina Sen。 Mina Sen 今年已经95岁了，那我们会放映的是他在1958年拍摄的一部黑白的作品，叫做《蓝色天空下》。那这部电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背景，就是它是讲述是1930年代的印度加尔各答，那那个时候是整个印度快要独立了，所以整个反殖的浪潮，就是反殖的情绪高涨。那在1930年代正好也是中国最动乱的时候，非常多的中国人，特别从虽然我们知道是南方人，但是其实也有像山东这边的人，就是辗转到加尔各答讨生活。那山东人大部分做的行业是在加尔各答的路上卖丝绸，所以他们常常会在当时1930年代加尔各答的街上常会听到山东的小贩他们在叫 China Silk China Silk， 就在卖中国丝。那那个时候也正好是反殖的浪潮，所以他们在抵制外货，所以他先导演就从这样子一个故事拉出来讲，在同一个天空下，其实中国跟印度在当时都是在被列强给压迫的国家或民族。那所以他从这边拉出了一个印度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反殖领袖，跟这个山东小贩的一段情谊，就是一个超越阶级跟族群的情谊。那个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整个印度的电影史上是非常非常少的。首先印度电影史上就很少有一个正面形象的华人跟好莱坞电影一样，然后当然更没有就是描述有完整的描述一个这个华人的角色或内心的这个角色刻画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电影，其实都到现在可能都很难找到，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电影。同时它也因为拍摄是在1950年代，然后它讲的是1930年代，所以电影正好也保存了这两个时代的一些背景，时代背景跟视野。 但是在当年他竟然是被禁止的影片，被印度政府禁演的一部电影。 对对，在被禁，我记得是禁演了两年，而且是印度独立以后第一部被禁的影片。对，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被禁的原因。那但是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是中印边界在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紧张关系，还有一个冷战的背景下，那因为到了1962年，就是中印边界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这个电影被禁。 1958年的电影，现在我们在2018的台北可以看到，来听到这个就是选自这部闭幕片《蓝色天空下》当中一段音乐，叫《河流》，很美这首歌。 অনুদিরে একটি কথা শুধাই শুধু তোমারে বলো কোথায় তোমার দেশ তোমার নেই কি চলার শেষ অনুদিরে নিজার গেছি হলে ওচিও ইগো বন্ধি হলে ওচিও ইগো বন্ধি你从哪里来？你从不停歇吗？河流啊，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你从不停歇吗？ এই আছো ভাটায় আবার এই তো দেখি জোয়ারে বলো কোথায় তোমার দেশ তোমার নেই কি চলার শেষ ও নদী রে । কুল কুল দুকুল গেল তার লাগে কি করো একুল ভেঙে অকুল তুমি গড়ো যারে কুল কুল দুকুল গেল তার লাগে কি করো আমায় ভাবছো মিছেই পর তোমার নাই কি অবসর আমায় ভাবছো মিছেই পর তোমার 为什么印度电影的音乐都这么好听呢？ 然后这是 1958年的 这部电影来自米纳森这位 非常厉害的印度的主义导演，他是跟萨吉雷是齐名的大导演的作品，啊，在当时是被禁，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在台北看到。同样的，在这部电影首映之后，在台湾首映之后，书房里面安排了一个舞蹈现场演出。对，就是这个舞蹈会在电影放映之前，就是他会做，就是像米纳森 致敬的一个创作，那这个舞是全新创作，是我们这次委托一个韩裔的舞蹈家叫 Jin Wong， 他在印度待了15年，就他20岁的时候就去印度，然后要学那个北印度的卡达舞，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节奏。但是，很一开始非常的困难，因为其实我想我们平常去旅行都很难，所以一个人要在那面开始学一个非常复杂的节奏跟传统是很困难的。那他去了进了一个很有名的舞蹈学院，但是一直学不好，所以他已经两三年后已经要放弃，但是就遇到了一个达布拉的大师，然后他教他 达布拉的节奏，还有印度的哲学，所以他重新从达布拉的节奏，还有印度的哲学，所以他重新从达布拉的节奏，做基础，然后再加上他也融入韩国的舞蹈，还有当然还有现代舞的一些不同的舞蹈的语汇，然后做创作。那我们今年特别请他做一个20分钟的关于他也讲述线下的一些族群问题的一个舞作。对， 所以就在10月13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蓝色天空下首映闭幕之前呢，会看到这个韩裔舞者他的北印度的单人舞蹈。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就是选自北印度舞蹈的这种卡达音乐，然后很多精彩的节目跟影片就是即将在10月5号开始到10月14号就在当代叙事影展，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这个网站上很多相关 2018当代叙事影展，因为还有大概40部的片子。今天非常谢谢世芳来节目里面，谢谢光夏，这展也顺利，然后下次可以看到更多精彩作品。那我们因为你每次都是把好棒的东西带来台湾，我也很高兴。可是因为这样可以见到朋友，你还会带红酒来， 等下大家一起去吧。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谢谢喽，拜拜，谢谢光夏，拜拜。 I really wanted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rhythm in dance. So for the music, I went to my Guruji, who is a master of rhythm, Pandit Divyang Bakil. I wanted to create Indian rhythm with the global touch. Another challenge was to create emotions through rhythm. I fell in love with katak and tabla the first time I saw them and ending up spending 15 years in India studying them both. Even as a Korean, I could relate to this dance and music. I want to take these art forms to different kind of people who doesn't have Indian background or who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India or even Indians who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katak. If they think, oh wow, this art form is not that foreign, I can relate to it.